数字阴身之相，在几个女佣中，除了已经离去的雪花，她就和穆丽接触的最多了。是不是穆丽身上的气息以及预感传染给她了呢？舒子云对红玉说，这件事情太蹊跷了，今天早晨我拾起那件衣服的时候感到手心冰凉，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就梦见自己的衣服上有水，我在梦中四处拾柴火想点燃来取暖，但始终找不到火柴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预感。红雨想了想说，这样吧，叫梅花和桃花这几天夜里都警觉点，只要发现穆丽出来，不管她是不是梦游，也不论她去岛上逛还是去这楼里的那个空房间，都悄悄地跟着她，看看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出现。舒子音说，也只好这样了，我这就去给梅花和桃花安排安排，另外我再找穆丽好好的聊一聊，看看有没有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。舒子云出了房门之后，红雨想到露台上去吹吹风，他身体动了一下却站不起来，他怎么会这么疲惫呢？他又产生了带着舒子云一走了之的想法，到城里去，到山里的避暑胜地去，或者干脆回到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海滨酒店，总之远远地离开这座似乎有鬼魂出没的别墅，他想和舒子吟无忧无虑地待在一起。然而舒子吟却说不能这么离开，开始他说不愿意换地方写作，后来干脆说这些可怕的事不解开他就不离开这儿。开始他说不愿意换地方写作，后来干脆说这些可怕的事不解开他不离开这儿。这是一个有着罕见的好奇心并且在冒险中绝不退缩的女孩。红衣想，和她邂逅也许是自己的命运。这时候云儿递给他一杯热咖啡，这正是他刚刚一闪而过的想法。他望着这个懂事的女佣说，你今天晚上多陪陪舒小姐，如果她同意就跟她住在一起，今天早晨的事情让她受够惊吓了。 好的。 昨天晚上舒子吟从下午睡下以后就没有醒过来，云儿便懂事的不断的上楼去看他，然后向红鱼报告说 他没醒，睡得很香的。 红鱼说他游了泳后又没有吃东西，不知道会不会饿。云儿说他睡前喝了一杯糖水的，这才让红鱼稍稍放心一点。另一件让红鱼对云儿很有感触的事是，红鱼为了等舒子吟醒来一直到晚上九点才用餐，在这之前云儿一直饿着肚子。红鱼叫他下楼去吃点东西，他说主人还没有用餐，他是不能先吃的。他一直坚持到红鱼用餐之后才下楼去草草吃点东西，转眼又上楼来了。他给浴缸放满水，红鱼说洗澡的时候他在卧室整理床铺。红鱼躺上床，他像遵照程序似的